长长的月亮，是你轻轻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我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 我回来啦，可知我心有所牵挂。 现在是14: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市交警大队，本期为您播出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 71556。进入九月以来，各中小学相继开学，为确保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三河交警高度重视学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将加大力度对学生上下学高峰期间的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同时提醒学校和校车企业管理人员、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学校家长等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时刻关注学生安全，重视学生安全。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学校要集中开展加强安全检查，加强校车安全内部管理，强化校车安全维护，确保卫星定位装置齐全有效，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学校和校车企业要确保校车逃生锤、灭火器、急救箱等安全设备齐全有效，未配备或失效的应及时配齐配全。三河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和学生家长，驾驶校车上路前要全面检查车辆的制动、转向、外部照明、轮胎、安全门、座椅、安全带等车况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要求，不得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接送学生，更不要让学生乘坐超远车辆，严禁使用三轮车、货车等非客运车辆接送学生。三河交警呼吁广大市民，驾驶车辆遇有校车停车上下学生时，后方和相邻车道的机动车要停车等待，不得超越、鸣喇叭或使用灯光催促。发现黑校车、非客运车辆接送学生以及校车违法行为的，要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3163213274。不要让不满12周岁的孩子骑行共享单车、自行车，不要让不满16周岁的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以上内容由三河市交警大队提供，本时段三河之声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 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地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3点钟了，让我们用音乐为自己加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秋季养生呢，要有足够的睡眠，适量的运动，不宜大量做出汗运动，可以来选择钓鱼、慢跑、散步、打太极拳、做操等等，每天的运动做到快要出汗为宜，那这样的大汗淋漓是很不科学的。我们接下来来听歌，来自于任贤齐的《任逍遥》。 让我让我飞也好，怎上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不知气高哪天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不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 逍遥。 任逍遥是由任贤齐演唱，1997版《神雕侠侣》的片头曲，发行日期呢是1998年。小虫特地的为任贤齐在《神雕侠侣》演出的杨过量身定做主题曲，在歌中重现杨过的潇洒本性和侠骨柔情。好音乐不断，来听彭佳慧《大龄女子》。 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我们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去未补，我有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被自己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是不是盼望有一分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辛苦啊不会被忘记，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真爱也许只是迟到一步。 还是一个人住。

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一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时间来关注近日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爆出了国际版预告和海报。预告片当中呢，随着方木对案情剖析的独白，一场脑洞大开的杀人秀展露在观众面前。以方木、米南为首的重案组成员是将凶手缉拿归案。好，音乐不断，来听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看着时间别让它再流浪，听见我开始因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的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乐你不见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一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 有失去过，更珍惜拥有。 现在是15:29。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专属于创业者的行动力量和商业参考。充电时间 TMT 创业者频道。 专属于创业者的行动智慧和商业参考，欢迎收听 TMT 创业者。今天跟你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说孙悟空不是一个好的创业者呢？作为三星洞法术学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毕业生，孙悟空同学其实从来没有拿到那本属于他自己的毕业证书。不但如此，菩提校长还要他发誓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为什么连个名分都不给呢？《西游记》小说里的理由是，你这去定生不良，也就是说呀，他肯定会惹祸连累到学校的名声。这个理由虽然说得通，但菩提校长实在是有点不通人情啊。新人再优秀，没有文凭，你让人家怎么找工作呢？ HR 这关就过不了啊。不过孙悟空似乎并不在意，就算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比一个三流大学毕业生的路子野。知名企业的 offer 虽然没戏，但是回花果山当个山大王还怕没人捧场吗？但问题是，孙悟空适合创业吗？从表面上看，孙悟空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大公司打卡肯定会让他觉得憋屈，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甘心当个山大王。孙悟空其实是一个关系拓展型的创业者，《西游记》里第三回说，他将那四个老猴封为剑将，把安营下寨、赏罚诸事通通交给这四剑将，他自己当然也没闲着了，遨游四海，行乐千山，施武艺，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像牛魔王那七个拜把兄弟就是那时候教下的。但花果山毕竟是一家小公司，业务拓展的稍微快一点，就遇上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天庭集团下属的东海分公司。不过这次商战并没有打起来，因为天庭集团派了太白金星来谈收购了。那么孙悟空希望被收购吗？大多数只看过电视剧的人都认为孙悟空被骗去做了弼马温，可你要是看过原著小说的话，你就知道孙悟空的真正态度是什么了。书里说他听得大喜，忙叫快请前来，一顿饭都没吃就立刻同意了这桩并购案。有人说那是猴子贪玩，他也说过我这两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好，这次他确实有点随便了，那第二次呢？上了一次当，太白金星再请他上天时，他应该勃然大怒了吧？然而并没有，而且还为这个曾经骗过他一次的特使开脱说，那次请我上界虽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最后他道出了自己的小心思，今番又来定有好意。这完全不像是一个被坑过的人的正常反应啊。为什么呢？他其实是很想回去的，但是孙悟空就那么喜欢回到体制内打卡，到大公司当职业经理人吗？当然不是了。如果说第一次被收购，孙悟空还有些懵懵懂懂，那第二次他的目标就很明确了。那孙悟空到底想要什么呢？咱不妨来比较一下他两次进天庭集团的工作表现。头一次的工作画面是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把孙悟空非常的勤奋，把那些天马都养得肉肥膘满。而第二次的工作作风就有所不同了，闲时节会有游宫，交朋结义，见三清称个老子，逢四帝道个陛下，与那九曜星、五方将、河汉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在孙悟空的眼里啊，天庭集团与花果山其实并无不同啊，只是平台大了些，资源多了些，人脉广了些而已。不过天庭集团还是给了孙悟空一个实权，让他掌管蟠桃园。在电视剧里，这也成了他第二次反叛天庭的理由，因为蟠桃会没有请他，反被七仙女嘲笑了一番，最后恼羞成怒。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直接把孙悟空塑造成了一个反抗封建阶级压迫的农民起义的形象，而大圣被骗的说法又符合意识形态当中小农意识的阶级局限性。那书里是怎么说的呢？咱们先来看看大圣与彩桃仙女的对话。大圣道：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习宗有何不可？仙女道：此事上会就归，今会不知如何。仙女的应答可谓是不卑不亢啊，有没有请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老规矩了。所以事实上悟空并没有发火，他的回应是：此言也是，难怪汝等。通过这段对话咱们不难看出啊，蟠桃会没有请他并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理由，而且二次离开天庭集团不是他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去意，蓄谋已久。就算不闹蟠桃会，那监守自盗的罪名他不会不知道吧？大闹蟠桃会那是他本性流露，而暴露的本性是因为不再需要伪装了，这里的资源他能拿的都拿走了。而天庭为了此事二次讨伐花果山，所有的精兵强将都派出去了，可就是打不过，连玉帝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呢？不是那些天兵太无能，而是悟空的人脉关系派上了用场，都是昔日呼兄唤弟的同事，那能真打吗？而老板玉帝并不理解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呀，观音也是低头思忖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立刻推荐了远离天庭的二郎神，原因只有一个，清家贼需请外人。二郎神一来，战争的残酷性就体现出来了，而孙悟空的整个创业团队几十年的经营也在顷刻之间付诸东流。 充电语录， 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呢，是根据原著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一些还原，但不可否认，孙悟空在他的创业阶段也的确犯了一些不该有的错误，才最终把自己的创业团队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他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失误呢？咱们来听一下这条音频的总结。 从孙悟空这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来看，的确有着许多令人深思的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他在经历了极大的成功之后，又以如此之快的速度陷入了失败呢？第一，创业团队不够健全。除了总经理孙悟空的个人业务能力超群之外，几乎没有看到其他团队成员的影子，这导致企业对创始人严重的依赖，从而使创始人绑架了整个企业。第二，在商业模式上只有颠覆没有创新。孙悟空喊出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可是他自己并没有找到比天庭公司更优秀的商业模式，他口中的颠覆不过是吸引用户和业界关注的噱头而已，并没有实质的创新。一般来说，在强敌环伺的市场环境之下，企业草创初期一定要学会低调，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锋芒毕露，那样一定会招致灭顶之灾。第四，没有完整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计划。孙悟空跟兄弟们一起创业，有点类似水泊梁山的一帮好兄弟打天下，大家只想着成功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并没有制定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具体的执行计划。在企业小的时候，这种情况尚能允许，可是当企业做大做强了，就必须有明晰的战略规划。第五，没有健全的接班人制度。孙悟空因为偷窃被判入狱之后，整个齐天公司就树倒猢狲散了，没有一个人能在危急关头顶上去。之所以出现这种创始人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是因为齐天公司一直没有建立健全的接班人制度，所以关键的时候没有人敢于挑大梁。 说了这么多，咱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悟空不是一个好的山大王，而是投机型的创业者。虽然行动力强，勇于迎接挑战，有激情，有领导力，但他没有做实业的专注与踏实，也缺乏商业远见。他们很容易把公司做起来，却没有独立发展的使命感。他也不是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虽然能力强，擅长资源整合，但是缺乏信托责任，只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积累关系和资源的平台，在职业经理人与创业这两个角色之间游移不定。 另一方面呢，天庭集团也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肯收购孙悟空这个创始人，而不是整个创业团队和主要资产，大概也是看不上别的东西吧。一个是大公司大平台，一个是并不适合创业的优秀毕业生，本来应该是天作之合，那为什么会互不信任，闹到这番地步呢？咱们再回到节目开头说到的那一幕，一个名校的优秀毕业生就因为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惨遭各大知名公司的冷遇，等到人家搞出点动静了，才去急吼吼的挖人，最后才引发了大闹天宫的血案。也只能说唯文评论害人不浅呐。 今日关键词。 那话题说到这儿，咱们也已经知道了，孙悟空并不算是一个好的创业者，不过在之后他加入了唐僧的团队。那作为唐僧的下属，孙悟空能成为一名好的员工吗？对于这师徒四人而言，谁更适合作为团队的主管呢？我在《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这本书里摘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来为你解答以上的这些问题。你只需要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悟空007啊，悟空007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了。本节目感谢人神共愤的李刚先生的观点，为什么说孙悟空不是好的山大王，对本节目的启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人神共愤当中看到文章的原文。人神共愤是奋斗的奋哦。那本期的 TMT 创业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专属于创业者的行动力量和商业参考，充电时间 TMT 创业者频道。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Big White， 一款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项链。在雾霾面前，我们每个小小的生命个体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我们可以尽量改善我们的一米呼吸。它体积小，可穿戴又不失时尚，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四叶草。四叶草精致小巧，每一片叶子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真爱、健康、名誉及财富。这种拥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十分难得，正如我们给予挚爱的礼物一样难寻。 Big White 的空气净化功能才是针对我们挚爱的贴心设计，它能让我们远离细菌病毒的感染，其负离子将甲醛、甲苯电离分解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使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免受伤害。净化器每秒释放300-500万负氧离子，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 PM2.5 颗粒中和，形成更大直径的大颗粒，使其快速降落，快速清除一米以内的有害颗粒物质，有效规避污染物，帮助我们远离雾霾，高效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 Big White， 专属于你爱的空气净化器。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订购电话13903119280，13903119280。 春天会下雪，夏天有大雨，秋天会起风，冬天有艳阳，一年四季总会有很多意外，但最迷人的还是我遇见你了。品味一米三三，刹那相逢，念念不忘。 向远方， 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海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满眼湖水蓝的美丽，你我就从那里开始，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是颗完美钻石，不曾看见它的瑕疵，把它镶在我的戒指，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看清有时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是目的地，能自以为是也是个骗子。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你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尽管昏迷有时梦醒有时不坚持， 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到最远的场景 Lemon。 动画《生之行》近日全国公映，电影特别曝光了羁绊版的预告和海报，同时呢揭晓了五大看点，一的解码唯美、青春、救赎、成长、温暖、感人等一系列的关键词，让我们一起期待，也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来听歌，杨宗纬《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恐惧，大家都出 扯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叛逆的羊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会找到那片海波

两省第五次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后，我市立即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并就全市农村贫困人口暂贷立卡回头看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要求各镇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全面发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高标准、高质量按时完成农村贫困人口暂贷立卡工作任务。11号上午，市长刘连杰对我市打击传销、气贷煤两项工作进行督导。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一同督导。刘连杰一行实地考察了打传遣散教育点，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座谈会上，刘连杰指出，一是要始终保持打击传销高压态势，发现一个打掉一个，严防传销活动死灰复燃；二是要继续坚持政府领导、公安、工商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合作，协同作战，形成打传工作合力；三是建立传销人员档案，严防遣散后出现回流现象；四要加大宣传力度，确保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深入人心。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就打击传销工作讲了具体意见。随后，刘连杰一行实地调研了燕郊镇小张庄村、北巷口村和马启阀村气贷煤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刘连杰指出，气贷煤工作涉及百姓福祉，各镇村要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加强沟通，积极为施工环节提供各类服务，确保工作顺利推进。施工单位要加快技术人员、施工材料和设备的进场进度和施工进度，要统筹用工，有序推进，确保气贷煤工程如期完工。同时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科学规划燃气管线，保障居民用气安全。自全市打击传销争创干净三河无传销市誓师大会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持续保持严厉打击传销的高压态势。工商部门在燕郊成立了遣散传销人员教育点，从9月6号上午到9月10号，共接受传销人员1337人，其中教育遣散传销人员送到北京西客站、北京南站、北京站、930汽车站351人，通知直系亲人接走406人，通过亲人订火车票返回家乡514人，有疾病8人，经医生签字后准予返乡。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我市工商部门增派老师，启用专业反洗脑人员，对涉传人员进行更深度的反洗脑教育，使他们迷途知返，重归社会和家庭，做到打击与教育并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根本上防止了传销人员的回流，收到了良好效果。全市农村贫困人口暂贷立卡回头看工作开展以来，其新庄镇迅速在各村街组建了由包村干部任队长、村街干部为成员的驻村工作队，全程负责本村暂贷立卡工作。同时利用发放明白纸、播放广播、张贴告示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对各村街进行全方位、全覆盖式政策宣传，确保暂贷立卡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截止目前，其新庄镇35个村街6695户农户政策知晓率已达100%。经过工作队严密核查，上报贫困户共计46户。下一步，其新庄镇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贫困人口暂贷立卡工作上做到精益求精，严格贯彻上级各项政策，确保此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达到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的良好效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合手机台。 三合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打击传销集中专项行动的通告：深入推进打击传销工作，遏制传销蔓延发展态势，全力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传销集中专项行动，现通告如下。国家明令禁止传销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参与传销活动， 凡是组织和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传销活动。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及骨干分子和参与传销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公安机关或工商局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宽处理。从现在开始至9月28日集中全力打击传销，基本清理干净传销组织及人员，2018年元旦前彻底根除传销组织，实现干净三合无传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重点打击东西市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重点打击拉人头传销，利用互联网传销，借销售商品、资本运作等名义从事传销和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的违法行为，重点打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及被依法处理后屡教不改的传销人员，严惩教唆、煽动组织传销人员聚众滋事、暴力抗法的首要分子，依照禁止传销条例规定，对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含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和个人不得将房屋出租给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员，不得为传销活动提供场所，已出租的要立即收回并终止租赁关系。对向传销行为提供集会、居住、藏匿场所、经营场所、培训场地、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业主，依照禁止传销条例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严禁房屋租赁中介机构向身份不明人员提供租房信息，中介机构必须登记居住人员身份和联系方式，并附身份证复印件。房屋出租方和承租方必须依法到辖区派出所备案，外来流动人口必须依法到辖区派出所进行身份登记。用人单位出租房屋人员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上报流动人口信息，各村街居委会要推进村街社区十户联保制度，组织不少于10人的打传群众工作队，开展日常巡查，配合公安部门做好出租房屋登记、备案及流动人口管理，鼓励全市广大群众参与到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中来，积极举报传销人员和出租房屋给传销人员的违法行为。依据三河市打击传销举报奖励办法，对举报有功的单位第一举报人给予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工商局举报电话 3150315 150766-76006， 公安局举报电话 110。 三河市人民政府2017年9月4日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真名无望着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预订中信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Hello， 各位好，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你是谁呢？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有好音乐来陪伴各位。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暖暖》，这是一首非常甜蜜温暖的情歌，歌词和弦非常的甜蜜动人，十分的贴心，能够代表一种爱情观。平凡的爱情，情侣间在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同时呢，这首歌曲也非常适合表白。那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下，甜蜜的有点发腻，给人幸福的感觉。一起来听《暖暖》，来自梁静茹。 可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可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能全心有你。细腻的喜欢，浪漫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清香的糖，我们两只糖吃的碗，多心烦，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你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中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你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 现在是16: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体味1033，三河上空地理声音，体味1033， 体味1033， 三河上空地理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玉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二，农历7月22。首先来关注一则好消息，三合广电网络公司乐家 4K 智能机顶盒隆重上市，引领时尚新生活，欢享26元套餐，每天与您长相伴，电视加10兆宽带，还能够拾遗回看。

是怎样的，当初哭着放不开，现在都宁愿微笑释怀。 你知道吗？跟狗亲嘴会染上狂犬病，特别是狗主人真的要注意哦。狂犬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皮肤黏膜的破损，然后呢，接触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之后就会致病了，比如说咬伤或者抓伤。人们都能察觉出口腔黏膜隐性的糜烂，在和携带病毒的狗亲吻之后呢，是有可能得狂犬病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点咯。下一首歌来自万芳，心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 个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那一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做梦忘不掉。 眼看着一张幸福就会灭不掉， 眼看着一张就越忍不住， 我要对你大声炫耀， 我想牵你的手带你去吹吹风，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两个人走一走，管他南北西东，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夏天 现在是16: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本期为您播出环保之声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的解读。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 71556。2017年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条例，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删除有关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对环评单位的资质管理，将环评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由环保部门验收改为建设单位自主验收。二是简化环评程序，删除建设项目投产前试生产、环评审批前必须经水利部门审查水土保持方案、行业预审等审批前置条件，环评审批文件作为投资项目审批、工商执照前置条件的规定。三是细化环评审批要求，明确环保部门不予批准的五种情形，环保部门在环评审批中应当重点审查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环境影响分析预测评估的可靠性、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性。同时，为保证审查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增设环保部门组织技术机构对环评文件进行技术评估，并规定不得收取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的任何费用的规定。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明确建设单位在设计施工阶段的环保责任，规定建设单位在设计阶段要落实环保措施与环保投资，在施工阶段要保证环保设施建设进度与资金。五是加大处罚力度，明确建设项目未批先建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予以处罚，新增对未落实环保对策措施、环保投资概算或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处罚，规定了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新增了对技术评估机构违法收费的处罚，处以退还违法所得以及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新增了信用惩戒，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将建设项目有关环境违法信息进入社会诚信档案。 六是强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针对环保部门新增了环境保护部制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要组织论证，充分征求意见并公布。针对建设单位，规定了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未依法公开验收报告的，由环境部门责令公开，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以上内容由三河市环保局提供，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本期三河之声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三河首都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近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落雨的时候，恰巧遇到一个屋檐；天寒地冻，恰巧遇到卖烤红薯的奶奶；车水马龙，恰巧遇到品味1033，恰巧遇见，刚好是你。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昨日依然缤纷着。 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那放不下就够了， 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场景陆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下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突然想起你。很难想象，这是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里的歌，对歌曲的诠释和唱歌技巧运用得如此老道，丝毫没有新人的青涩之感。专辑的制作呢，几乎是完全烘托出他本身的特色，西式的表达挥洒自如，无论是 R&B、Rap、拉丁，他都是面面俱全的。这是萧亚轩的幸运，当然也是歌迷的幸运。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高难度挑战自己的歌曲，突然想起你就是其中一首，我们一起来听萧亚轩带来突然想起你。 都是因为那段奔跑，突然刹那一下一时想起你，怕你还没想起这场雨，忽然间下得那么大，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拥抱我后，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我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寂寞来袭，将回忆到底放在哪里？想念着你，我的念头应该想到哪里？有什么方法让两个人不分离？